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9.76美元，賣出1810.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示打道東行嘅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去灣仔，龍尾都係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港島過去九龍都有車龍噶啦，龍尾喺東港中心。路面情況喺港島方面，東區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系比较多车缓慢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比较繁忙，龙尾喺梳亚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系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水围新路桥面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就是二号干线石门桥面方向是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Thanks Thanksgiving。 刘强、小恩、宝宝、尖尖、骨骨，你哋真系好抵食噶！宠物呢一位家庭成员成日都会带欢乐俾屋企人，真系好多谢佢哋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阿欧，为什么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因为我习惯同听众一起睇股市，一起睇波，一起翻工，一起翻学，仲有同听众讲一声早晨。你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在韩国经过了多年的训练，今时今日在台上面四位靓女都发光发热，非常之精彩。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三位，列至韩国的全女班 BLACKPINK。 年组成啊，今时今日先出第一张嘅全大碟，即系 The Album 啊 ，Blackpink Love Sick Girls 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第三位。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星期三啊嘛，骚动音乐啊嘛， 系啊，波盛啊嘛，严琼啊嘛，人齐啊嘛， 佢咪讲我突然之间系，今日星期几咧？有阵时候已经捞乱咗啦，咁样系啦，今日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啊，咁啊，team前咧一路都会有我同阿琼喺度嘅， 系啦，咁大家唔好错过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啦，就系、是、睇 Fiesta 点样 KO 骚动音乐两位主持啦，喂，一个肥美一个精壮，我哋输咗俾 愧对呢两个字， 系啊。一个肥美一个精壮，竟然喺咬手瓜嘅时候输咗俾 Fiesta 非常之瘦弱嘅鼓手 Sophia， 但佢系好大力嘅， 系 啦，因为嗰日访问嘅时候佢讲到即系佢本身即系练鼓啊好大力，咁所以咧我哋做完访问嘅时候就同佢啊即场玩咗一个 battle， 就系咬手瓜。咁啊，嗰段片咧摆咗上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咁、大家可以上去 search 骚动音乐就睇到啦。 系啦，可以嘲笑下波盛啦。 系啊，可以疯狂咁样 share 啦，俾啲人知道我呢个节目有几弱鸡啦。 咁高嘅一个男仔，竟然越咬越矮，唔知点解咧。 跟住另外仲有一条片嘅，就系我哋嘅监制阿 Carmen 咧，每一次都系我哋街访，佢都好努力同埋好辛苦地帮我剪嗰段片嘅咁样。咁啊，嗰段片亦都有得睇，上去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咁啊，可以睇下。我哋出去做街坊，啱啱呢个星期个题啊，即系你希望喺香港 coffee shop 听到一啲咩嘅本地嘅音乐作品呢，咁 系啦， 咁啊当即系轻松下咯。知大家今日睇新闻都睇到有啲攰啊，各种情绪都冲咗出嚟啦，咪间中睇下呢啲嘢，间开下咁样样咯， 都精彩噶，都可以为你嘅一日咧注入呢个强针针咁样。 系啊，但我哋今日开波谂住讲噩梦。 哇，真系好应景。好啦，讲噩梦咧，我想话我系因为其实应该话系我前几日同咗 Eric 同埋波盛讲咗个非常之精彩嘅噩梦。 嗯， 咁咧 Eric 同波盛咧都一力鼎力支持话呢啲噩梦一定要喺节目当中讲嘅。 梗系啦， 系啦， 有几个听到你用精彩嚟形容一个噩梦先得噶。 系啦，同埋最精彩嘅地方就系其实佢哋两个都有参与到呢个噩梦嘅。系对于我嚟讲，嗰、那个噩梦系醒咗之后，我成身都系冷汗啊，咁样啦。 日头见得多啦， 好惊系。 发梦都要见到我真系。 我仲要系炸醒嘅时候，大概凌晨三四点几，我就即刻 WhatsApp 通知故事当中嘅两位主角啦。 咁、你梦见咩呢？ 其实嗰个梦真系好唔现实噶。我仲好记得我嗰日系。即系朝头早啦，本来心情都几好，我觉得嗰日天气都几好。我翻公司，我一入嚟公司大堂，系真系就系我公司大堂，我已经觉得好诡异，因为我哋公司大堂平时冇音乐冇声噶嘛。 系啊， 我嗰日一入嚟公司大堂，即系我听到咩啊？ 有咩？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跟住我就有一种。哎、我公司点解搞成咁？发生咩事咧？咁样即系已经好多疑问地，我就走咗落直播室呢条走廊啦。我见到所有嘅同事，即系包括唔系我哋台嘅同事，譬如五台同事、普通话同事，我见到包括连我哋即系谢碟嘅嗰个姐姐，我见晒所有同事，佢都系着瑜伽噶，着住瑜伽嗰套衫噶。 你又当当当变成瑜伽喎？ 哇！即系个时空转移，我嗰下我个脑海度不断问我自己，我咪发紧梦咧？但系个梦冇理由咁真实噶、哦，因为佢 exactly 系同我讲紧我嗰日翻工要处理嘅一啲事情。你谂下，你成个公司、所有同事都系着 瑜伽嘅咩衫？ 无敌贴身嘅瑜伽衫，大家谂下你嗰个瑜伽，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喺街上你可以见到啲女仔都系咁样着。 哦，系啊，几好睇噶，啲都着。 我知道，但系你真系不能有一丝嘅赘肉啦。首先，咁有啲直情系会摄啲嘢喺嗰个裤带嗰度咧，有啲系会摄手机喺裤带度，好方便即刻攞到出嚟噶嘛。系，你谂下我哋公司。同事都叫做有各种唔同身形啊，但系嗰日大家都 边个最好睇啊？你觉得？ 我见到 Kitty 真系几好睇，好 fit， 同埋佢又抱住佢嗰只狗仔叫小猪啦，喺度仲同小猪同阿安同姐姐打招呼啊，咁样即系所有都好真实啦、啊，咁样。但系咧都有同事就问我，好似阿怡啊， 系 定师培咧，唔记得咗，系啦，啊唔记得咗系莫莉定系师培啦。总之佢两个有一个人嚟问我，佢话点解你冇着运动服嘅咁样？跟住我就谂，点解我今日要着运动服嘅？我理解唔到啊！我翻公司我不嬲都系着得好 hea 噶嘛，但系我冇嚟运动，点解运动咧？咁样 我又谂到大学霸嘅惩罚咩咯？就系阿晴要着瑜伽服做一个瑜伽嘅动作俾大家睇。 寻日你先叫我着土豆咁啊，着瑜伽服 系着古装啫，你唔好曲解我嘅意思。 我因为可能我想着土豆咧，咁样跟住咧最恐怖系我入嚟直播室，我中间我有同阿田倾偈噶。 阿田都系着瑜伽服嘅， 同埋佢仲要绑住啲头带。哦好认真，好专业啦！佢又同我讲：，而家去做运动，阿琪你加油啊！即系所有人都系非常之正面、非常之积极噶，同埋好乐观啦、啊、咁样。跟住我已经觉得好匪夷所思，你知我呢排我公司都唔系好乐观嘛、啊？啲人唔知点解。咁我入嚟直播室咧，哇！个直播室就精彩啦，系你同 Eric 都喺直播室。 嗯。 咁你咧就坐喺即系而家佢不嬲坐开嗰、那个负责操控嗰个位置啦，咁样。跟住咧，你系平时好似摊咗喺张凳度，跟住咧。部手机咧怼住自己个头向上望住喺度玩电话，即系喺度转凳咯。 哦，好似平时嘅我 啊，好真实，系咪好似平时嘅你啊？咁样，跟住咧 死蛇烂鳝咁瞓喺度。 系啦，今日我同你讲嘢咧，唔知咩你系唔理我噶。我同你讲，哦，波城发生咩事咩？但今日大家咁运动嘅咧，个个都好似谂住做运动，咁点解得你唔做运动咧？ 但我都系着住瑜伽服啊。 我唔记得你着咩，你好似着全身黑色衫定？ 系好彩啫， 你冇着瑜伽服嘅，呢个系真嘅。跟住最精彩嘅系咩啊？我见到 Arrow 喺度举紧铁啊！ 喺直播室嗰度， 直播室举铁，跟住我因为我又唔好意思打断佢啦，我见佢喺度一呼一吸好用力啦，咁样，咁我就问你，我话做咩事？点解佢会嚟度举铁咧？同埋阿田又着晒瑜伽衫，我哋今日系咪有啲咩特别活动？系咪我唔记得咗？ 二台喐一喐咁样真系， 可能真系听喐一喐听睇， 喐一喐。 跟住冇人解答我，你又唔理我，系咁揿电话啦，咁样咁我拱你啊嗰啲，你都唔应我啦，咁样。跟住可能当 Eric 举完一轮啦，跟住佢就举完一轮铁啦，之后佢就嚟问我， 冇问题，唔使重复啊，各位。 你翻嚟啦，你迟到喎、啊，咁样啦。咁我望边，我真系迟到喎、啊，咁样。哦 ，sorry 啊，但系我头先明明准时翻到嚟，点解时间过得咁快咧？咁样，跟住佢讲咗个好靓嘅对白，我嗰下我好肯定我自己发紧梦。啊！欢乐嘅时光，所以觉得特别快，因为平时咁靓嘅嘢佢唔会讲，所以我个心入边哦，我应该发紧梦啊咁样，咁我就好有下意识话我想醒啊，因为我唔知嚟讲发生咩事，好恐怖啊！跟住然之后佢话喂，我哋一齐做运动咯，咁样啦。 呢、这个就系你真正嘅噩梦。 系啊，真系好噩梦。佢同我讲我一齐做运动咯，咁样。跟住我嗰个反应系咩咧？我就做运动。我好庆幸我嗰日冇着运动衫，我就但系我冇着运动衫啊咁样，之后佢话唔系啊，你着咗啊，我一望我都换埋瑜伽衫，我就谂点啊，我几时换咗瑜伽衫？佢话哎呀，唔好搵藉口啦，快啲嚟啦咁样，跟住你以为我系同佢一齐举铁，呢、这个都唔够恐怖，最恐怖嘅地方系。佢同我一齐跳韵律操啊，即系嗰啲 aerobic 嗰啲 one more two more physical 系啊 physical 咁样嗰啲。 你以为呢个噩梦去到呢度就完？我一路跳一路流紧汗，一路话俾自己听快啲醒啦，好恐怖啊！咁样都未完，跳咗一节之后咧，跟住 Eric 突然间望住佢话：咁系唔得噶。 嗯， 跟住我话系咯，咁系唔得，你不如俾我翻屋企先啦。咁样，我唔知喺直播室冇人做节目啦，一个喺度转凳玩手机，两个喺度跳紧 aerobic 啦。跟住之后你知唔知佢做乜嘢？佢唔知喺边度攞咗一大棵，即系一大盘菜俾我。我喺嗰度跳 aerobic 之后，佢塞我食菜，全部系白砂嘅咩西兰花啊、西芹啊、蜜菜、油蜜菜啊咁样一大堆。跟住然之后，我系咁解释，我话其实我唔肚饿啦，同埋我惊我逐亲啦，即系总之不断讲，但系佢都唔理我。 你有几好会讲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唔肚饿，我真系未听过阿琼讲呢句嘢。 我就 系咁不断地重复喺度，即系好似大家想象紧一个人一路跳正多燕啦，一路俾人怼住食西芹，快啲食啊，快啲食啊咁样啦。跟住我就一路系进行呢个过程。我嗰时好肯定我好深知我真係发緊梦，但我唔知咩我就醒唔到啊。跟住然之后我直情去到后面，我好记得我係捉住梁德辉，捉住 Eric 同 Eric 讲话，我发緊梦啊，你唔好再俾我食菜同埋做运动啦。 我喺 个 梦里面食菜同做运动瞓醒係唔会瘦 㗎。我就係咁同佢解释，但佢都唔理我。跟住然之后真係唔记得过咗几耐啫，我突然之间阵一阵就醒咗啦，跟住我醒完之后真系一身冷汗，你谂下又要做运动又要食菜，我之后但系我醒咗之后，因为够钟起身翻工啦， 有冇即刻缩我绑啊？瞓醒，睇我系咪真系瘦咗先？ 跳咗成马 aerobic 同埋加食菜咁样，但我真系好开心啊，因为醒咗就唔使做运动同食菜。 系你个潜意识话俾你听，根本严琼你呢个人咧就系需要食多啲菜同埋做运动， 做多啲运动系啊。但系真系呢个对于我嚟讲，真系近期咧都非常之精彩嘅噩梦嚟噶。其实点解今日要讲呢个 topic 咧？我哋纯粹系为咗呢首歌啫。 我收到呢首歌嘅时候，一路睇佢嘅歌词，喺度讨论，就发现，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会发噩梦啊。 嗯。 咁究竟我哋心目中最惊嘅梦会系点样样咧？估唔到，严琼最惊嘅梦就系同佢现实当中一样，就系食菜同埋做运动啊。陈建安嘅新歌歌名叫做《噩梦经》。 野兽在被里舞爪着牙，我害怕暗角内发觉有鬼那超架，我害怕躺脸在血泊中一街烂泥大牙，我害怕眼看着每寸发肤脆 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继续在睡，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继续在睡，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继续在谁在醒悟，梦里梦永不停步。继续在谁在醒悟。 由陈绮安作曲啦，咁亦都有安仔同 AGN Chan 编曲啊，亦都 AGN Chan 监制 Oscar 填词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噩梦经》。头先只歌个尾咧，佢咪一路咁样加速、加速、加速， 系啊， 即系好似喺即系你惊紧嘅时候，你一路逃跑，越跑越快嗰种啦。 系啊，我嗰日做运动咧，都系不断加快。系啊，所以其实大家发噩梦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呢种咁样嘅共鸣嘅，就系、是、会不断加快，好想快啲逃离现场咯。 因为我发现咧，我嗱大个咗之后，经常会发嘅噩梦咧。咁出得街嘅 version 嘅话，嗰啲嘅类型，因为有啲真系唔出得街，冇办法。你有兴趣，我私底下话俾你听。头先同阿乔讲完之后，佢都系话唔好啦，有啲自己待住啦。出得街嗰啲咧，就系同公司有关嘅。总之我无论系任何嘅过程咧，总之我永远翻唔到嚟电台嗰度准时开麦啦。 所以你睇工作俾咗我哋几大压力，我哋谂啲有冇都同公司有关。 但唔系、哦，我去咗做骚动之后咧，就少咗呢个梦嘅。我谂应该系真系太攰啦、哦，连发梦嘅闲力都冇。以前好多嘅，例如塞车啊，明明早好早出门口翻极都翻唔到啦。跟住又或者我哋电台有一个电脑嘅 system 叫 GPS 咁啦。咁平时你听到嗰啲新闻报道嗰啲 jingle 嗰样嘢，咁其实都我哋控制噶嘛。有阵时发嗰啲梦就系、是、我揿极都出唔到啊，不断错喺个梦里边。即系我拉咗嗰一 cut 嘅 jingle 落去嗰个 system 度，咦冇声，新闻报道员坐咗喺度咯，咁然后我就再拉啦，揿极都揿唔到，揿极都揿唔到，系 dead air 讲咗成两分钟嗰种状态，跟住个人好 panic 嘅喺个梦里边。 我明啊，因为呢啲喺现实生活当中真系会可能发生嘅事， 同埋喺现实当中不能够出现嘅错嚟，咁系呢一啲 好大件事。 咁但系嗰样嘢又好似阿琼头先讲嗰个状态，所有嘅。正常会出现嘅人啊，个环境啊，种感觉咧系同现实冇分别，所以个梦嘅初期，你会觉得系好真实嘅。 系，因为嗰种真实嘅嗰种感觉咧，系会令到你更加惊，因为你分唔清楚自己到底发紧梦咧，定面对紧真实情况啊嘛。 系啊，唯一一次比较奇迹一啲就系我喺个梦里边发现我未剪刘德华嘅访问，而喺个梦里边好惊，于是乎我扎醒咗。而嗰日真系要出刘德华嘅访问，而我嗰时未剪嘅，咁我瞓醒系晏昼唔系朝早十一点几嘅啫，咁样系少有地个梦系帮咗自己，但一般嚟讲都系纯惊，系冇任何作用嘅现实世界。 但系其实咧，我成日会觉得发梦咧，有阵时咧系即系呢个唔关迷唔迷信事啦，而系有阵时发梦系一个提醒嚟嘅，即系好似我哋压力太大啦 ，Eric 俾咗太大我嘅压力，我要我做运动啦。 因为嗰次刘德华嗰个梦系喺公司里边，喺隔篱即系B 室嗰度，就同啲同事倾紧偈，跟住咧刘德华就上嚟做其他访问，跟住佢就入嚟打招呼，大家 say hi， 然后佢就问咗一句：咦系上次嗰个访问咧剪好未啊？咁样喺个梦里边佢问我。跟住我就醒，系未剪，于是乎就即系好礼貌地讲完之后，我就醒咗，然后就喺现实中做翻呢件事啦。我好得意嘅呢一次嘅经验。 我成日觉得咧，我哋两个都可以分享另外一啲梦境嘅，就喺梦境当中见到明星嘅时候，到底发生紧咩事咧？ 啊， 系呢、這个见到刘德华都几好笑， 同埋见到林家谦话佢只手好滑，叫全场嘅人一齐摸佢只手咁啦。上次 呢个又系匪夷所思嘅，真系 好匪夷所思。 系 咁，但系再细个一啲咧。嗰啲嘅夢係有一個類型，我自己覺得就係同電影有關嘅。 我细个、 哦、电影嘅场景， 冇错，有两套戏嘅场景我系发过噩梦。第一套《侏罗纪公园》， 哦， 俾暴龙追，我好记得嘅。 呢个我谂有啲小朋友会有啲咁嘅经验。 系啦，特别系喺厨房嗰一幕，咪有两只，好似系速龙啊，就 系 同嗰个两个小朋友啊，家姐同细佬嗰种追逐戏，好紧张。大个睇到觉得好爽啦。 我想问你跑唔跑得赢啊？咁喺梦中？ 喺梦中冇，梦中系暴龙嚟嘅，但系打嗰只 系 啲速龙喺隔篱嗰啲流罗嚟嘅啫。跟住佢冲紧埋嚟，然之后我就好惊，然后扎醒咗，醒咗之后嗰个余韵仲喺度，我系即刻离开自己间睡房去敲我爸妈间房嘅房门，就话、哎、有暴龙嚟啦咁，我谂佢哋应该觉得我黐线嘅， 系啊冇错，哎死啦个仔傻啊，点算？ 敲紧个房门，而另一个咧就系铁达尼号啦，铁达尼号当年佢撞雪山嘅时候，我梦境里边就系我瞓咗喺张床度，然后架船冲紧埋嚟我度撞落我度。 哇！ 然后我系又系好 panic， 跟住醒咗又敲门就好惊啦，叫声阿爸阿妈啦。 沉船啦，沉船啦，我搭沉船 走啦，咁搭沉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系唔够胆再睇呢两套戏住，就因为佢 relate 到我嗰种 negative 嘅情绪。 你有冇啲得意嘅梦啊？烟博士，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4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68宗同其他个案有关，63宗属于歌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个案增加至250宗。新增個案當中，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個案有16宗，部分患者涉及醫護人員，包括一名同時在旺角中心和仁安醫院執業的婦產科醫生，另外有一名港怡醫院的護士初步確診，源頭不明，另外初步陽性個案有60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她在記者會表示不排除將來會做更大規模的社區檢測，但是暫時未有時間表，強調要優先處理特定群組。至於全民強制檢測，林鄭月娥說要有全面禁制令，市民不出不入，封鎖機場或者陸路口岸等才能夠做到，但是即使能够比上次普及社区检测更高效率，亦都至少需要4个星期。反问香港市民、企业能不能够忍受到4个星期与外隔绝，认为全民强制检测只是流于口号式。他又指出，现时已经有强制成分的检测，若果一个群组大厦出现爆发，就会划定相关范围要全民检测，强调会禁足。审计署发表新一份衡工量值报告，建议康文署检讨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品定期盘点的进度，确定是否切实可以在明年3月，在最近一个10年周期完结之前完成盘点。康文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报告话，截至去年12月31日，香港历史博物馆有13346件藏品等候登记入册，当中3622件在至少5年之前搜集。报告建议尽快完成有关藏品的登记入册工作。报告又建议康文署需要确保就每个任期适时委任博物馆专家顾问，并且考虑就委任博物馆专家顾问的程序制定指引和时间表，在切实可行的范围之内，日后致力加快觅地存放捐赠的藏品。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印度当局以威胁国家主权和完整为由，下令禁止民众使用多款来自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式。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严重关切，批评做法明显违背市场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赵立坚话：印度政府有责任根据市场原则，维护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话中印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促请印方立即纠正歧视性做法，避免为双方合作造成更大伤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意外，咁而家中慢线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沙田马场。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中慢线有意外，龙尾沙田马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水围新路桥面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面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锦田公路油站方向锦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晴晴啊，你好曳曳啊，搞到人哋个心心卜卜咁跳跳啊！ 咁就叫曳，系时候要俾你见识下咩叫再曳啲咧。 时代很坏。身处在这个时代之中，好像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不如一起学做更坏的人，对抗这个很坏的时代。 最寂寞时，最落寞时，总有根刺想要讲你知，唏嘘入声叫做更坏的。See you. 陪伴你2020年的这位歌姬 Serenia， 之后他以今次想约你呢要做更坏的事，坏到什么地步呢？可能坏过海婷。 远处有战场，枪炮有光，硝烟的飘散给你观看，转角有少年抵抗炮火，画面的转播给你观看，始终在看，软弱非你的错，始终在看， 好坏的时代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机会亲身经历某一种痛苦，又或者调翻转见到他人经历痛苦，简直卢巧音在埋班作我主唱的作品。 到处有世人一再说谎，遮掩的真相给你观看，双眼仍够盼望，即管张开万暗内面， 相信改变不多。 旁观他人经历痛苦，偏偏自己无嘢做得到，相信是一种好坏的感觉。不过都不要太怪罪自己。简尼刘海音主唱，埋班作恶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旁观他人之痛》，其实你已经很好的了。如果旁观的时候只是一副很冷漠的情绪，完全没办法体会他人的痛苦，我想情况会更加恶劣。都是一首讲旁观的作品，不过角度和力度都应该完全不同。陈雷最新排台作品 《听月的试验声》，现代中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重伤。往事的欢笑于谁尚在共唱，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是否虚空的世界愉快，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似变态，偿还不清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你一起作答，说句对不起，可以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突破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凌虐的是用声演大众感想，那什么的眼光看待这创伤。往事的欢笑于雪上再共赏，谁料早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偿还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惩戒。 有陈雷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陈雷最新派台作品《旁观有罪》。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听清楚咯噃 ，XT 档案。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首先，我哋要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 XT。 Hello， 大家好。 你已经即系可能睇过下 social media 啲相咧， 都知道你哋咩？ 我好期待噶。 系啊，有冇一种失望喺里边啊？变咗 XT 档案。 我以为系会全英文咯，其实我本身以为系全英文添咯。 哦，因为英文差，我真系冇办法。 我哋有尝试谂英文嘅，但系因为我哋嘅监制咧，佢写嗰个毛笔嘅时候。 哦， 佢就即系我哋成日俾啲英文佢咧，令到佢好辛苦，哦、所以就帮佢谂啲中文嘅嘢咁样。 但我想问你本身你知唔知 X 档案系咩嚟噶？ 我知道啊。 哦，咁都好啲。咁即系我好惊咧，啲嘉宾唔知道我哋食紧啲乜嘢，你明唔明？ 我哋乱咁食噶嘛啲嘢，你知道我哋噶啦。 我好惊佢成日以为你就喺我名字后面加档案咁样想点咧， 都系加咁样。 系啦，所以我哋咧即系都知道有字画喺度啦。于是乎咧，二话不说，即系俾你望，都写得好睇噶。 哦， 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多谢。 唔系后期制作。 得啦。 OK。 快啲評論一下我哋兩個的樣子啊！咁 我呢個見好多次啊！ 你講到佢好似未見過我哋咁樣， 咪諗住佢個讚口啊，好似啊，丟得咁樣。 咁因為本身我哋諗到呢一個名字，我哋盡量食咗你個字落去啦。咁初頭咧就問你話會唔會有啲靈異嘅事件、超自然嘅喺你身上發生啦？ 哦，就因為哦， 係啦，你明點解嗰時初頭咁問你啦？係啦。咁但你话你惊嗰啲嘢 噶？惊噶，同埋我系 touch wood 我冇遇过嘅，所以系咯， 所以你唔听都唔睇嗰啲嘅。 我系唔敢听唔敢睇咯、 哦。 但其实又想睇嘅， 系。 咁但系因为太惊咯， 所以 即系我想象力好鬼丰富嘅，即系我细个咧喺屋企咧，即系嗰啲夹住啲物咧，咪啲影子嘅。 系、哦、啊， 以前细个会幻想佢一只怪兽嘅咁样咯。 哇， 所以我系好惊噶，即系然后我细个如果睇鬼片嘅话咧，我自己一个唔敢去厕所啦，我去完厕所之后我要冲翻出嚟听咯，即系跑翻出嚟听。 但系听讲港台呢度好猛噶，呢间房都系啊， 嗯，冇阳光系嘛， 系啊， 系啊， 想吓佢 啊，系啊，同埋波盛讲咗好多年鬼故，佢自己本人都好邪下噶， 系咪啊？ 系啊， 系啊，呢间房都有唔少噶，系啊，睇下佢会 唔 会 想知 现身俾你睇， 跟住。 系啊，咁所以我哋就 twist 咗少少嘅，就系想 X 咧 share 一个比较少人知道关于你嘅一啲秘密咁样样，系啦、 嗯， 你会揀一个点样样关于你嘅秘密俾我哋听？ 我自己可以分享啲我自己，因为讲起惊嘅嘢咧，我系都唔系好秘密嘅，但系都系啲 friend 先知嘅，我就好惊雀仔嘅。 雀仔？ 系，我好惊雀仔。 咁你系咪冇去过湿地公园噶？ 我去过啊。 点解呢个问题？ 因为佢好惊雀仔啊嘛，佢好 惊雀 仔，佢 街都有啦。 唔系，但系湿地公园系一个即系集中嘅地方。咁、啊、如果佢入咗去之后，啲小朋友系哇，你睇下，哇，你睇下，而佢嘅表现就系、是、啊，你睇下，你睇下，好唔同啊嘛。 我有即系我系唔知点解我会惊雀仔啦。咁我几年前去欧游，即系自己 backpack。咁你知外国好兴嗰啲卫 雀仔 夹 系啊 夹噶嘛。咁我係好驚好驚啦！咁我每一次見到有條路係好多白鴿喺度食緊嘢，我會真係兜路行，因為我覺得好驚，佢哋拍翼嘅聲令我覺得好驚咯。 哦， 點解會驚雀仔？咁其實如果我同雀仔嘅經歷，如果細個童年嘅時代咧，就係、是、我以前咧有兩隻雀仔飛入屋企嘅，咁又係好驚啦。咁、我總之我對雀仔印象就好驚啦。然後咧再同屋企人傾開嘅時候咧，就記得原來嗰時咧飛咗只雀仔入嚟屋企啦。咁然後就養過一排嘅，咁然後發現原來係鄰居嘅雀仔。咁、我嗰時養得好開心嘅，然後我媽就話送走嘅時候我喊得好犀利。咁咧，我啲身邊即係讀相關心理啊嗰啲，就話啊，會唔會係因為嗰時你係 resolve 唔到個感情，咁自此就驚個雀仔咯。 哦，即系，但系你曾经系好中意咯，原来系。 我觉得唔舍，我记得系唔舍得嗰只雀仔嘅，嗰只金丝雀定唔知咩雀。 哦。 咁但系而家我系好惊雀仔咯，即系你叫我去见到雀仔我都好。 去湿地公园系咪？ 系啦，麻雀我唔惊，但系佢突然间会拍翼，即系其实白鸽咯 ，exactly 系，即系嗰啲好大只嗰啲我都会。 因为佢拍翼嗰个， 哇，真 系好劲啊！ 惊啊，真系。 咁佢又系有啲唔同噶喎，因为我啲 friend 咧惊雀咧系惊嗰个尖嘴啊。 即系惊佢跌， 系啊，嗰个尖嘅嘴，但系你系惊拍翼嗰个声， 拍翼嗰个声。 咁你惊唔惊飞机啊？ 唔驚啊！ 飛機唔會拍翼，我以為你問蝙蝠咁樣嗰啲 啊，蝙蝠驚啊！ 係啦，蝙蝠啊，譬如烏蠅啊嗰啲咁樣， 即係所有拍翼會發出聲音嘅，你都會驚嘅。 如果你我而家想像嗰個聲嘅話咧。我个拍翼嘅声会起鸡皮过其他拍翼嘅声。 飞架炸惊唔惊？ 哇！呢个系惊 都惊啊嘛。 唔系，我突然之间，其实我唔惊飞架炸，不过惊雀仔。 梗系惊啦。 咁但系你有时出街嗰啲，你冇得避免噶咯噃。 冇，但系又唔会真系咁影响生活嘅，即系纯粹我系。即係有時真係好多人中意喂嗰啲白鴿噶嘛，咁佢一喂嘅時候就成堆咁樣嚟，我真係唔會行過去咯，我真係會避咯。 即係外國好多教堂前面有好多嗰啲，你真係好驚嗰啲。 係啊， 即係唔小心拍戲嘅時候放嗰啲白鴿嗰啲 咧。我有一次就係喺嗰啲街邊度食嗰啲喺 Prague 即係布拉格嗰度，咁然後食嗰啲煙葱卷啊，我喺街邊度食啦，咁然後咧，但我避唔到咧，因為只可以嗰張台度食啦，然後我腳下面咧好多白鴿喺我下面喺度行嚟行去，真係我勁驚咯！而家諗翻都覺得係好驚。 呢個語氣好似有一堆老鼠啊！ 我真係有堆曱甴喺度啊！咁樣 好多白鴿，我真係唔知佢幾時會突然間飛咁樣咯，即係我就好驚。 OK， 原來係呢一樣嘢，我估唔到， 都估唔到，係 雀仔咁樣。因为可能即系第一只你嘅派台嗰阵时咧 ，Flower Town 咧，成个感觉有一种譬如白雪公主啊，喺大自然当中咧，有啲雀仔降落喺膊头嗰度， 哎呀 ，Oh my God， 系啊，系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 我真系 冇办法拍呢啲 MV 啊，真系 冇啊。 波盛头先提到呢首 X 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Flower Town》， 涉及6000伙，期望2024年动工，2030年落成。政府早前要求由今年7月1号起入职嘅公务员，需要签署声明，确认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至於其他現職公務員的安排，施政報告說當局稍後會公布具體落實方法。政府消息人士說，自今年7月1日新入職的公務員，截至10月中已經有超過2600人簽署聲明。至於現職公務員如何處理，消息人士說稍後會諮詢公務員相關工會，現時當局正在構思有關框架，包括是否採用簽署聲明的形式，會不會有罰則等。雖然並沒有落實時間表，但是政府希望盡快執行。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初時風勢清勁， 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中慢线重开，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马料水交汇处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朗日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在坳头交汇处。重复一次，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朗日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尾星河名居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多车，龙尾春园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水围新路桥面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面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锦田公路油站去锦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XT 档案。 冇错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XT 嘅，咁啊除咗听佢好惊着嘅呢个秘密之外咧， 系 我哋就介绍你嘅新个 Virgo 嘅。 系啦，咁其实每次嘉宾上嚟咧，都会咧即系有准备到呢首歌嘅一啲亮点。咁我同波盛可以估下先啦。 我估先啦， 你估先 啊？我喺度听嘅时候咧，我想估嘅就系喺你呢一首歌啊创作嘅过程当中，有一刻系出现过系。你夜媽媽抬頭望住個星空或者個天空，可能係你諗嗰個題材啊，諗個編曲啊，或者歌詞嘅時候，唔知點解我覺得你一定有一刻係做過呢個動作，可能關個 intro 嗰陣時嗰啲聲嗰啲 bling bling 聲，有一種好似望住個銀河，跟住之後個宇宙嗰度嗰個處女座突然間發光俾你見到，即係有種咁樣嘅氛圍。咁我覺得應該有出現過一個咁嘅 moment 嘅。 嗯， 呢、這个就是我估嘅。 系啦，佢讲完之后就到我啦。 O K， 你一次过揭晓。 O K， O K， 系啦。 虽然首歌嘅主题系围绕一个处女座嘅性格去写啦，咁样啦，但系其实我觉得 X 姐应该唔系一个好典型嘅处女座嘅人，因为处女座嗱，即系简单介绍，我哋认为咧， 佢个头即刻侧咗， 好惊咁样，好典型嘅处女座，即系佢有好多强迫症，佢好多 OCD 嘅，即系啲嘢一定要齐齐齐啊，同埋一定要正面，即系唔可以歪啦。但系我相信咧，系处女座呢个身份曾经为你带嚟好多不便。即系譬如识朋友嘅时候大家可能你咩星座啊，沟通下 好邪恶啊，突然之间试过得 系我处女座噶，之后即系就本来系啊 hello 系啊处女座就慢慢飘远啊咁样就算啦。所以呢个系我睇完呢一首歌整体嗰种嘅感觉咯，系啦， 系逐样揭晓啦， 好啊， 系啦， 星空嗰个先啦，唔系嘅。 我最喜歡這麼直腸直腸都是單白的， 但是好的， 我邏輯性很強，因為我在即我寫那些 bling bling 其實什麼好咯，我寫完你覺得是，那我就成功了，這件事很開心的這件事其實不是，因為我家真的很小，我望不到星星嘛， 那夜晚在街行都可以的 嗎？哦，都可以 我很喜歡這麼直接但那個設計那些冰冰那些聲音，那種其實是即為什麼會一開頭會揀那種聲音， 因為處女座我是有做 research 的，除了是生活化一點講性格啊，還是講那個真是宇宙那隻星的嘛， 哦， 對，所以我就想設計了一些宇宙的聲音進去這樣咯， 哦，對一半，我都聽到過位， 即是沒那麼浪漫的，我不會因為走走街去望到星星香港怎麼望到星星啊， 望著個天啊，很 logical 啊，這個處女座logical 啊， 我堅持話俾你聽，嗰啲唔係星星，係星球。 係啦，嗰個係睇唔到啫。香港呢、這個嗰、那個光污染太勁啦，咁樣。 係啦，咁樣。 好，我唔同你處女座拗。 O、okay, K， 好，我接受。 O、okay, K， 然之後到呢邊 嗰個啦， 我覺得我都輸咗，因為佢頭先為處女座維護拗得咁緊。 係咪啊？我覺得是的， 是啊， 是我覺得很多人對處女座都覺得是強迫症啊， 啊 點點點，但其實呢我是可能選擇性咁強迫症咯，即係我袋好亂嘅，話帶來啲咩不便，其實都有噶，即係譬如可能睇啲網上即係話十大乜乜乜乜最麻煩嘅星座一定有處女座， 因為 處女座唔同處女座做 friend 啊咁樣，即係講笑咁樣啦，但係都聽過唔少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就 that's why 想做一首關於處女座嘅歌咁樣咯，咁同埋我都識好多處女座真係。俾自己好大壓力嘅，即係可能係唔係講緊強迫症啦，又或者係講緊對自己要求好高啦，咁就令到自己，即係我自己都係嘅有時。咁呢首歌可能就係想勉勵處女座同勉勵翻自己，就係有時唔使逼到自己咁緊咁樣咯。 我想知道作為處女座，聽到頭先講人哋對處女座 stereotype 嘅嘢啦， 係 通常你心裏邊嗰個台詞係點樣樣？ 你咪咁諗咯。 好中意听， 好型啊！ 我系特登系心里边嘅台词，而唔系表面嘅反应。咁你讲嗰种好高要求啊，对自己嗰种，咁喺呢一只歌上面喺嗰个制作过程，我相信应该系咪疯狂咁改，即系整完之后，第二日瞓醒听都系唔得啊，又要改，系咪真系翻来覆去咗好耐咧？ 都系噶，其实唔止呢首歌咯，即系我每一首歌都会咁样。即系譬如，即系如果再 detail 啲例子，譬如话啲声摆左耳定右耳都会谂一阵啦。咁听几多都会谂啦，咁然后拣声都会。揀一排咁樣咯，但我相信唔關處女座事嘅，相信每個 music producer 都會遇到呢個嘅要求嘅。 我覺得 music producer 會遇到，不過處女座嘅 music producer 會再嚴重啲咁樣。咁其實而家呢一個推出嘅 version 你點咧？其實去到第幾個？version 可以數到去 做呢首歌都話，因為我首歌都想放過自己噶嘛，即係對啲要求，咁我都嘗試放過自己嘅，咁所以其實都冇咁高要求嘅，即係有要求一定有，但係唔會有啲嘢其實唔係真太分辨，或者啲人聽唔出咁樣。 咁就所以嗰啲就放。 咁我好奇呢首歌有冇啲咩位制作嘅时候你係选择咗放过自己呢？ 放过自己其实我而家听返觉得好完美喎。 我鍾意你个。我好完美。 係呀，我係處女座。好完美㗎我哋。 可能唱即係 focal 个 top line 可能会想爆多啲囉。即是保守了的我自己觉得。 是但我觉得今年呢即是 XC 派台的作品呢都是亮点是因为首先你是一个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再做这种曲风在香港或者主流啲或者点样都好都少听啲。 是。 咁你去即是今年选择去做这一类型的音乐有没有是即是那个触发点是怎样呢即是譬如之前你玩女声合唱那些 choir 东西跟着一跳跳出来玩电子东西这样那些还要几有型添这样。 我其实都 怪怪地嘅，因為其實我做電子係我2016-2017已經做緊嘅，只不過未推出。咁然後本身因為我細個嗰個學音樂嘅旅程實在太多唔同方面，咁搞到個人有時精神即係入邊一邊又一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我一直都玩電子嘅，咁然後今年推出歌是因為我覺得再不推出的話呢，因為電子的世界你知有時流行可能 Tropical House 一排流行，然後一直 Future Bay 之後就不知道，即是很快的嘛，去到但我之前可能幾年做了的歌我再不出的話，我一出的時候那已經可能脫離了個 trend 了，所以就同埋今年疫情的關係，即是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的時候，那不如今年出啦。 如果這一首譬如現在 Virgo 這一隻的話，你會用一種什麼曲風去形容這一首呢？即係而家雖然好多嘢都係 hybrid 嘅啦， 係啊，我會用 future base 啦 ，future base 呢一種去做嘅， 係啊係啊。 OK， 因為聽落去嗰、那個譬如啲 drum pattern 咧，我聽到，即係我覺得呢隻歌係襟聽，在於就係你三個嘅 chorus， 你個 drum 都有少少唔同，係 啊係啊， 有啲位會 skip 咗啊， 係啊 咁樣樣，即係呢啲。 你聽得出啊，好好啊， 好中意聽呢啲 我知啊， 做呢啲 好好嘅，中意聽電子，所以我就聽到即係，好似同一首歌都係三個 chorus， 但係嗰個分別就聽到有啲 drum 位會 kick drum 會 skip 咗嗰啲， 係啊係啊，佢特登 skip 嘅。我想唔想每个 chorus 一样啊？所以我每一个所谓嘅 drop 啦，咁我就做咗唔同嘅手脚咁样咯，就试下将啲 tension 再 build 得大啲咯个 drop。因为电影世界个 job 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今次就大啲，比 flower time 真系大咗好多噶嘛，成件事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就试紧 前后错嘅嗰种感觉要再强啲，我尽量形容一啲好难形容嘅嘢。 多谢你。 咁去到即系呢一种对自己作品要求，譬如喺MV 嘅制作团队啦， 系 啦，即系揾咗今次呢、這个系咪同上一只都系同一 冇错 一个团队 咁样， 系啦，即系呢一个又点样认识佢哋，揾到佢哋咧？ 我哋都系上网认识嘅，咁系啊，咁就倾。就即其实我几中意佢哋本身拍开嘅 style 嘅， 因为好少 系啦，咁佢哋好少，即我香港好少有呢啲咁 colorful，即颜色有咁大胆嘅啲拍摄团队啦，咁所以我就 approach 佢哋，咁就话不如合作啦，咁佢哋听完首歌都觉得可以合作，咁就开始第一首就 Flower Town 咁样啦，咁然后第二首咧就去到一个位嘅时候咧，我本身第二首我未谂住个 MV 点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我要揾一个处女座嘅导演、处女座嘅剪片、处女座嘅拍片咁样。 咁呢個就好處女座啦，係呢啲好整齊， 係嘛？即我會想，既然呢首歌係係想表達處女座嘅美麗嘅古蹟咁樣，咁我就不如由 planning 嗰度都做呢啲咁嘅嘢啦。雖然其實我係冇去到最後，其實如果真係揾唔到嘅話，我都冇乜所謂嘅，即係大家傾嘅啫。但係點知咧，暴影發嘅團隊真係有好多處女座嘅人喎，所以其實都令到我堅持地。都堅持到呢件事咁樣咯。 嗰邊，譬如收場白，你就負責做作曲啦，咁樣係啦。咁嗰只收場白嚟講，嗰陣時大家圍埋傾嘅時候，係即係嗰個緣起點樣去諗到呢一個可能概念啊，或者個曲上面嘅曲風係點樣揀啊，咁樣咧？ 嗰時因為我哋咧埋班嗰陣咧已經知道係俾阿 D 唱嘅，咁阿 D 自己係一個舞台劇演員啦，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將一啲廣東歌做到一個舞台感好強嘅，即係可以喺劇場唱到嘅歌啦。因為我自己都起源於我關於我自己以前細個係玩 musical， 咁、所以就覺得點解外國 Broadway 啲 musical 我會單喺串流平台都聽嘅咧，但係香港其實都有好多音樂劇，咁但係就未去到話真係大家好普及地會單喺個手機度聽咁樣，咁所以我就諗緊會唔會可以，如果今次埋班又有咁大嘅自由度嘅時候，可唔可以做一啲舞台感強嘅一啲歌咁樣咯？ 你有冇覺得寫自己嘢同寫人哋嘢，你自己嘅狀態都係唔同 㗎？我做我自己嘅歌，我真係會匿喺間房，閂曬門咁樣做嘅，咁然後但係我如果同人合作的話，我會出去不同的 studio， 即是整個環境是會不同，所以其實個靈感都會不同，即刺激到的東西都不同。 兩種的方式會不會有人在一起做，你會發現、哦、我原來看的可以闊一點，或者我的 standard 和我平時自己做又不同， 會的會 的即會多一些，會多了意見，你會覺得、哦、原來這些位置可以這樣進步一點的，所以其實一路學其實都有擺落去我自己的歌度，即譬如阿 U 有提過要推進感推進感這件事，我就、哦、原來曲上面可以這樣做，我就想、哦、不斷在思考其實個曲可以怎樣做到推進感一點呢，原來可能做一些對比的事情， That's why 我這件事都可以套入，是不是差不多時間好像入了都是有擺入 Virgo 這個即係個方法咁樣咯。 嗱，即係頭先 logic 完之後，翻去再翻聽，我見你係都幾有感受喎。係 咪啊？你有留意咧？ 係啊，我就係見到啊。係 啊，因為其實都思考好多嘢噶嘛，即係經過今次埋班作樂嘅一個 project 入面，即係會諗我個人同我係作曲人同個曲個關係係咩咧？即係我會思考呢啲嘢咯。即係無論 logical 定係 emotional 好，即係我都會喺度諗，因為我都想繼續即係寫多啲唔同嘅歌。咁但係我都釐清咗啲關係嘅時候，我、哦、下一步點樣 move on 啊？成咁樣咯。 係，我最印象深刻你講嗰句就話，即係我作完呢一隻歌推出咗之後，我而家聽翻唔係用作曲人嘅身份去聽。 係啊，呢、這個都同阿 U 一齊傾過，即係我諗緊，因為我嗰排即係都成年之前啊，我就有問佢，因為嗰時都好 struggle 我自己嘅歌，我就話、哎、其實我覺得我做歌我做極都覺得做得唔好，我點樣 move on 呢？點樣先可以出呢首歌？點樣決定幾時出呢？尤其我自己監我自己歌，咁然後阿 U 都有講話，你要可以諗清楚你同你隻歌嘅關係係咩？有時可能隔咗一兩日，你沉澱咗之後，你再聽翻首歌，你會覺得你唔係生佢出嚟嗰樣嘢，即係你唔想你將個關係釐清少少嘅時候咧，你反而會用到一啲新嘅角度去擺入你隻歌度咯。咁嗰時佢覺得好深奧喎呢件事，因為我真係冇乜經歷呢啲嘢啦。咁就慢慢到收場白真係推出咗之後，就開始啊，原來真係會有咁嘅事發生嘅。即係聽翻嘅時候覺得呢一首歌個一體感，同埋聽翻我編曲有編曲作詞啦，咁即係聽完之後覺得咦，首歌係我寫㗎咁樣咯。即会有呢种感觉，即觉得好神奇咯，即觉得啊，系我写嘅系真系 O K 咁样，咁然后就觉得哦，都唔系咁尴尬啫，因为以前咧我会好怕人哋听喺我面前听我自己嘅作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会，我系咯， 即刻播咩？ 我以前系会噶，我以前系譬如比赛啊，成即系播翻自己段片咧，喺啲 friend 要支持你，即系喺你面前播咧，我以前会觉得好尴尬，但系而家我唔会觉得尴尬咯，即觉得呢个系好神奇嘅一个。是不是進化呢？我不知道，但是很得意咯，呢種感覺。 同埋嗰個作品完美嘛，你咪播咯，我 OK 啊。 喺我面前展示我的完美咯。因為 其实头先一路都听 XT 讲嘅嗰样嘢就是理性同埋感性。 嗯， 你有冇觉得其实你自己写你自己歌嘅时候系攞理性多定系感性多？ 暂时呢两首好似理性多嘅， 嗯， 即系我会好。可能都未必關處女座事，關我性格，因為我做咗啲咩 MBTI test 咧，我係個 INTJ 嘅，即係我係一個好 thinking、好 logical 亦都有 judgmental 嘅人啦。咁、所以我會超級睇自己啲字啱啱 grammar 啦，個第一啦。我第一首歌有啲唔啱 grammar， 不過算啦。之後即係唔係咁順啦？ 著緊嘅位 係啊，所以有好多好唔 perfect 嘅嘢。不過我覺得歌係 OK 嘅 ，acceptable， 氹、自己啦而家。咁然後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寫，其實我會有啲係 emotional 嘅，都會有嘅。咁、因為譬如我之前有寫開一啲歌係關於自己經歷，或者聽到啲朋友嘅經歷嘅話，其實我個 emotional 有嘅話咧，就會有個已經有個音樂個底出咗嚟啦。咁、然後到真係編真係做去到 production 嘅時候，就會加多啲理性入去咯。 係啊， 幾好啊！ 但係多謝你今日上嚟介紹咗你即係近期一啲嘅作品啦，係啦。咁啊，仲有而家新嘅派台呢一首 Virgo 係你覺得完美嘅作品。 完美，完美。 今日都係 X。 兜转一圈道别话无从讲起，安躺伤中时自念无邪似你，怎么青春美耗尽徒然灰飞，没气力再嬉戏，鞠躬归家大道上人潮涌起，一街喧哗但现实移除了你，哪个替你呼吸这啖气，愿望未完，初心笑过，留下了烈火，还有半生是我，问我该怎么过，迷这世界陷落，年少的肤浅，我为你捉紧感觉，拾取欢笑，拾取悲壮，剩低生命为你再流浪，将渴望寻获。逐行逐点，夙愿未忘。完成一番，笑光烟花朗荡地游玩在每站，多么弯曲路漫漫，仍然不返，是我在挨着吗？愿望未完，叫我追过，与为你十分。 参与作曲、收场、扮主唱，由汤俊业都是埋班作恶的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4宗属于本地感染，当中68宗同其他个案有关，63宗属于歌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个案增加至250宗。 新增个案当中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个案有16宗，部分患者涉及医护人员，包括一名同时在旺角中心和仁安医院执业的妇产科医生，另外有一名港怡医院的护士初步确诊，源头不明。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60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她在记者会表示，近期有多名中小学生违法违规被捕，令人担心他们在课堂上接受什么教育。她又说，并非将所有问题指向通识，但是因为引起很大争议，都必须要改革。林郑月娥亦都说，学生怎样学习是基于教师的质素，期望培训教师的教育机构做好本分，亦都期望办学机构在聘请教师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教学资格之外，亦都要重视教师的品格。教育局亦都会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施政报告提到，按照稍后发表的长远房屋策略报告，当局已经全数觅得兴建31万多伙公营房屋的330公顷土地。消息人士说，供应将会是首次达标，来源有新发展区、改划用地等，亦都包括粉岭高尔夫球场的32公顷土地。消息说，当局建议通过增加地积比，在高球场土地兴建楼高30至40层的公营房屋，供应量可以由4000多伙增加至9000伙。政府2023年收回土地之后，目标是2024年开始平整土地，2029年入伙。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对开有意外，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大榄段。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大榄。至于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朗逸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高埗新村，亦都影响到咧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亦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基利神街。而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排到近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平石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接近科学园。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埔水圍新路橋面去九龍，二號幹線石門橋面來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屯門公路大欖上斜去九龍，錦田公路油站去錦田，同埋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电影好看，歌也好好听。 系啊，今日讲电影主题曲。 57届台湾金马奖，无论是入围的作品定是得奖的结果，都是好评如潮的一年。关于电影的部分呢，我们有二台院涉，而音乐节目阿琼梗系首先就要恭喜卢广仲啦。多次夺得金曲奖之余啦，之前又做过金钟奖的视帝，而今次呢，他就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一首作品攞埋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卢广仲的才华呢，真是太出众啦。而阿瓊咧都真心推薦你去睇一睇第57届台灣金馬獎的一啲嘅精華片段。首先咧就是一段黃明志嘅表演，係佢為第57届台灣金馬獎寫咗一首新歌，叫做《小鮮肉變男子漢》。歌詞十分有意思，當中講到好多電影人面對大環境一啲嘅困境啦，同埋自己內心對於電影夢嘅一啲堅持。本来今日好想播俾你听下，不过呢无论系广播条例啦，定系版权条例啦，都叫我唔好咁做。于是乎咧，欢迎你自己去听下啦。讲到出众咧，近年好多电影主题曲咧，分分钟都红过嗰套电影本身。早期有胡夏的那些年，之后又有 Hebe 田福恩的小幸运，同埋陈奕迅的我们啦，就连王菲在2013年开始已经好少有自己的新作品，但是前后都帮了五套内地的电影唱了主题曲，已经被内地称为这个电影主题曲女王。讲到《致青春》《匆匆那年》《你在终点等我》等等，其实无论那套电影的票房如何，这一首歌呢当时都一定是 hit 足一年的。 实除了这些 hit 到不得之了的金曲之外，其实都有很多电影的主题作品非常好听，摆在电影当中就可以增加电影的气氛和感染力，但是就算不在电影当中都绝对是一首很出色的作品。今天阿琼就找到一些非常出色的电影主题曲，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讲了这么久，卢广仲就由他先开始。电影名称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而这首歌就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其实有些嘻嘻版的那些年的感觉的一套电影啦。咁卢广仲都是看完套戏之后才决定，我可以帮他唱主题曲，因为真的很感动。 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觉得美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忘顾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故事本身是源自导演和编剧两位高中同学真实的经历，再看回套电影，我相信那个感染力会更加之强。 寻找你却又想起你，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歌词当中嗰句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即是成为了台湾最近非常之 hit 的一句嘢啦，就是说心里面的这个人无论时光重来几多次都好，我都会选择爱他。之后呢，将时间推前少少，睇返第五十一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得主啊。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 做后会无期，歌曲名称叫做《平凡之路》，是内地非常重要的一位民谣歌手，他叫做朴树的作品。电影导演叫做韩寒，而朴树是韩寒最喜欢的一位歌手，13年没有出过原创歌，韩寒特意邀请他为自己的电影做主题曲，就是这一首《平凡之路》。人山人海，我曾经稳稳挣扎。 的路演员，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嗰时韩寒非常嚣张，佢话我有本事令到嗰年成个夏天都净系得呢一首旋律啊！之后想介绍一首咧，其实可能同奖项冇乜特别嘅缘分，但系我非常之喜欢嘅一套电影同埋一首电影嘅主题曲。唔知有几多朋友都知道呢套电影叫做《女朋友男朋友》。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噶，有张孝全喺入边噶。咁呢首歌咧就系黄韵玲负责。 牵着手，大步走。我们都是好朋友，只可惜这是梦。女朋友、男朋友，怎么都失去联络？流浪太久，连话都不会说。雨下得惶恐。刻下的承诺，还剩谁在等候？原来我们都变了，变得不轻易笑了，不再为自由活着，却被生活困。却不够深刻， 讲得出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啦，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关系的电影嚟嘅。纠缠咗30年的一段关系，都睇到台湾喺30年嚟一啲社会嘅改变啦。咁当中有异性恋，有同性恋，而呢一首歌呢，我觉得黄韵玲是很唱得出那种年代的味道，还有30年时间的过程。 风铃声也飘落，一如往常的午后，快下雨的天空。如果你想起我，是否还 唱有黄韵玲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女朋友男朋友》。之前一路讲话主角有张孝全啦，其实是有三个主角的，包括有桂纶镁啦，同埋凤小岳，因为三角关系啊嘛，都真的要尊重下人哋，讲翻人哋个名嘅。听咗三首之前啦，喺电影当中好重要嘅主题曲之后，我哋听新嘅。 主唱 Hebe 田福恩都是台湾电影来的，叫做怪胎的主题曲。歌曲名称叫做先知，收录在 Hebe 最新的这一张专辑无人知晓当中。点为之怪呢？就是两个极度洁癖的一男一女相爱的故事。这首歌的 demo 名称叫做 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意思就是讲紧在一男一女暧昧的时候，其实很多秘密两个人都知道，但是就不知道哪个肯行前一步先。今天选你的最后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Hebe 田福恩主唱，歌曲名称叫做先知。 常见面，但我愿你就出现。啊呜啊呜啊呜，判断你醒着睡着跑着躺着，恋爱我的世界，你控制一切，包括我的爱了。我忽然哭了抱了怕了哦了，我也不算傻白甜，却轻易变。